小姐，认识快一年了吧？虽然从未自我介绍一下，同一座大厦，想要偶遇太不容易吧？送走楼上楼下人，出电梯都会有东西往哪拿？好久不见，新做了橘色指甲，染灰黑发比黄色更优雅。听说最近你感情生活并不愉快，可否约你喝杯下午茶，开解一下？外小姐，这样叫做你不会介意吧？反正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称呼，揭穿了也不尴尬。陌生就陌生吧，这是喜欢持久的保险方法，自娱自乐的爱，又何必打扰到他？好久不见，时光像一个哑巴，想问候却淡淡一笑在脸颊。我多么害怕明天能再见吗？想象这种心酸，在刹那美好的不像话。坏小姐，这样叫做你不会介意吧？反正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称呼，揭穿了也不尴尬。陌生就陌生吧，这是喜欢持久的保险方法，自娱自乐的爱，又何必打扰他？情绪变化，愿你也如对冲